锵锵三人行，大家好，园子好，徐老师好，你看我现在心情都不一样。休假归来，我去又一次去这个台湾台北，哎，我感觉啊，我总是喜欢台北的，我总是喜欢台湾的。 为什么？ 我跟你说呀，就觉得亲切。嗯，你觉得那个地方啊，弥漫着一种乡里乡亲。你好比说笑容，对吗？你看香港的这个商店里的服务员呢，他很职业性。 对。 很职业，服务很周到，可是呢并不见得要对你笑。嗯，台北那个店员是吧，欢迎光临，我听着像保定口音，欢迎光临那样来了，哎，就反正就是帮你考虑说，哎呀，你买这个鞋有点贵，我看你买那个，就是他弥漫着一种特别礼貌乡里乡亲的气氛， 就是没有失窃的中国的一种人情味。大陆革命那么多年，这些东西被得掉了， 哎， 所以反而在台北保留着。 我觉得台北有一种什么美啊，低调的美。 对， 你想象是什么多发达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你从高处看，它没有什么高楼， 不如北京， 我绝对比不上。它就是低矮的一些房子。当然有人说，这是为了几十年怕大陆 打仗 打过来，所以就不敢盖高楼。 戒严状态。 但是呢，它是一个从天上从高处看平平无奇，但是你一进入它的街道啊，你就发现呢。奥妙无穷，服务周到。哎，你看两张照片，哎，在大家猛一看，你说这有什么？它有很多破旧的房子，你再看它的街道，啊，你看，我跟你说，但是你身临其境，你就知道一个城市啊，不怕破，不怕旧，只要干干净净，只要服务一流，只要大家之间文明礼貌，与人为善。 他们很多，我觉得他们有好多传统的那种。文化上的东西好像保留的比大陆要好。 斯维巴德嘛，我这次学习了一下，咱们我两边都学习哈，回大陆我就八荣八耻，去了台湾就斯维巴德。你这我跟你说，所以说这么好的一个地方，这么好的一个地方，这个陈水扁就他们乱搞，你这对老百姓心里，我跟先讲知识分子，我跟台湾一些知识分子打交道，他们说现在台湾的情况非常像晚明。就是说啊，这个政治搞政治闹的呀，我说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呢，胸怀天下呀，这个为了社稷为了人民出来说话呀，可是呢你但凡有一个人出来说句话，过不了两天你莫名其妙的就发现了你变成了蓝或者变成了绿，把你抹黑搞倒搞臭，于是乎这知识分子他就是说某些文人呢就变成像晚明那种堕落文人，搞点生活情趣，弄点艺术品，干脆啊 纵情声色， 就对政治啊觉得失望。我再说这个老百姓想什么呢，就是说那个最近新闻嘛，第二条头一条是维美杰伦宋家人嘛，第二条那天我看打出一条来说中华邮政改成台湾邮政，这名字改了，花多少钱呢？1.5亿新台币。然后美国那边也不客气，照陈水扁脸上等于给一耳光，你这个我们检验你政治家风范，这最关键的是吧，认为你有台独倾向，你不能这么搞。但是你知道实际上我跟他们在谈话的时候啊，他们会觉得呀、啊、很错乱。比方说我这次是去故宫博物院看一展览，好，就是说现在在搞什么呢，都不是蒋介石从咱们北京故宫弄过去的国宝吗？那台湾人说我们小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讲这是我国，我国的文物，我国的艺术品，但是现在老师不要这么讲了， 叫中国， 是他们中国的，他们不是我们台湾的。 哦， 而且那天我还听一国民党的那方面出来在电视上还骂呢，说改名你不改，大家改祖坟好了，把每家人的墓碑，老祖宗的墓碑都搬起来，那墓碑上写的都是大陆山东，大陆什么湖南，那玩意儿都是中国，你跟这个放保险柜里，等哪天国民党掌权了，你再把墓碑供上去。 陈水扁的儿子叫陈志忠嘛，应该改成志台嘛。 对， 去中国化，先因为他儿子改名字。 有一个忠嘛，有一个忠。 你听 我 看， 有一个人写博客特别逗，我觉得他是理解反了。他说，对，我觉得就应该叫台湾什么，本来台湾就是中国一个省嘛，他凭什么要叫中华什么什么电信中华？我觉得他整个就理解反了。 北京的发言人是这样解释的，说这是自我矮化嘛，他是本来就是矮化嘛。 对，你知道甚至荒唐到什么呢？居然还会有人说， 要不咱们把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些中国的国宝啊还给他们得了，我感觉这比较靠谱。好， 去中国化。 因为我还碰见的士司机不得了，过去驻守过马祖的，他就回忆他呀，感觉有点是主张台独的，你知道我在车上跟他发生一场也不算争论了，他主张台独，他当年在马祖那边他叫区域射击，咱们都不知道打中国的渔船。我问他打死过人没有，他当然打死过了，他说那边也扣我们的船，他干这个的，他干这个。然后你知道吗，他问一个问题把我给问愣了，说来说去他是说我为什么要统一啊，你这一下我给问愣了，因为你也不能跟他讲历史，你在车上你不这我最后只能说，我说你要台独我们大陆要动武啊。然后他愣了一会儿，他就说，他说其实老百姓啊根本不关心这些，我不要打仗就好了，说现在这个民进党把这个经济搞坏了，结果就多少几十万人跑大陆做生意。 你知道台湾有个很出色的学者南方朔，他是蓝派的，他经常也在明报上写文章，写得非常好。前不久我们在深圳开会，我文道也去了，李银河也去了，南方朔去吃饭的时候我们就问他了，我们说这个南方朔老师，你觉得这个台湾这个局势哈，我们私下说了哈，会弄成怎么样，就零八年啊蓝派会不会赢。他说零八年的事情呢我就很难说，我这个也没征得他同意啊，把他私下的话说出来，这个抱歉了南方先生。他说但是我总觉得要这么选下去哈，要老这么弄下去哈，绿的就迟早会赢，就是说他毒啊，迟早会出现。而他这番话，因为他道理很简单，他说第一，美国是绝不愿意台湾跟中国合在一起的，他失掉了他的重大武器，这是一。二，从人口来讲，本省出生的总是越来越增加，外省的总是越来越减少。你从最近这次选举哈，你看陈水扁做得这么差了，照样他的选票没有下降，就是有一批人他已经到了一个地步，就是说我不管你政治怎么样，我是表立场，我是生性就是这样。 我跟你讲是什么，你这个徐老师，你我这次去台北，我倒感觉真正的危机在于什么呢，政治如果搞得这么丑恶的话，中间选民呢厌倦失望。这位司机就跟我讲我不投票了，我在台湾碰见好几个人算是当年有识之士，都是说我不投票了，他投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如果大家这个中间的选民，你就是说你不投票，你觉得太丑恶，那么说到底还是便宜了绿， 对， 还是便宜了这个， 还便宜了日本跟美国。但是接下来就你在南方说那番话一讲完以后，桌上其他的都是内地的学者嘛，气氛就非常沉重，结果就有人冒出这么一句话，那就不可避免了。因为目前在中国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，没有一个领导或者没有一代领导可以承受得起这样的代价，就是说 let it be go，就是说我让他走，就是说就算他内心，就算他有这样的想法，他都不能。因为在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如果说他这样做的话，他就完了，他就下来了， 历史罪， 对对 对，不对， 历史上你怎么能分割国土呢， 对对，你不愿意做这么一个。所以这样的话，如果你是一定要走到读这个，不管你什么方式的话，那就是要有这样。接下来桌上的人就开始大家讲如果打的会怎么样，有些人就开始说大陆肯定是宣而不战啊，宣了但是实际上让你们乱什么什么，然后讲下去到最后有人就冒出了一句话，使得大家全部都停下来这个争论了。大家甚至讲到就是跟美国交战啊，原子弹啊什么什么，就是说不管怎么打，那个两千万人的这个岛完了，你这个两千万人你是首当其冲的。最后大家好长时间桌上就沉默，最后说我们吃饭吧，不讲了。 我跟你讲，现在连的士司机人都看出来了，阿扁呢说他是个律师人格，就说这个人呢，哎，也到达某种境界了，就是说老婆的罪我揽过来，反正我是所谓总统嘛，你不能追诉我，就律师嘛，有点权利我就用。然后他说，就关于你说这个问题，他不敢了，连的士司机都说真搞台独他敢吗，他不敢。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其实我有一个感觉，陈水扁这种人能当道，就是因为台湾人太老实了。他这个就我跟你讲这个四维八德，为什么我就跟台湾人老百姓打交道， 亲切啊，真是那个礼貌啊，那这就是。然后他们跟我讲，我们是四维八德长大的呀，礼义廉耻啊，然后那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这一套。 咱们是革命有理，怎么来说？ 造反有理， 革命无罪，造反有理。 哎，但是我就反过来这么想，是不是这样把人民驯化成这样了？坏人，那些玩心机的人，就容易在这帮人当中得势啊！ 革命造反就推出好人来了。 可是你说他有时候开那国会的时候也是打得血呼撕拉的，又拿鞋底子又抽人的，又泼水啊什么的。 传媒聚焦在这一点上，而他的立法院是初期民主嘛，台湾人而且也比较。农民比较多嘛，立法院也是农民比较多。 其实我妈以前啊，在台湾上过高中。 你妈？ 对。 哎呦，我不知道你们家还有这家谱啊！ 有有有有、啊，上过一段学，解放前。 国台办找你了。 哎，国台办找、啊。然后呢，他就是跟我讲过台湾的那，他们算是当时算是外省人嘛，就从这边大陆过去。嗯。实际上，他们这些同学之间也分蓝绿，现在也叫有一个蓝绿，就是原住民和他们这些外省的同学，哎，经常就是玩不到一块去，所以他们自己这个就从大陆这边过去的学生，这种外省人，他们喜欢在一起玩，然后好像这种价值观念也都比较一样。当地的那些人呢，他实际上过去是受那种日本的那种传统的，有这种传统，比如这种做派啊、讲话，甚至于都是学日语，很多人都用日语来交流，是很不同。所以现在我一看哦，什么蓝营啊、绿营啊，合着有这种历史渊源。 我解决台湾问题的根本出路啊，其实就是大陆自己做得好。再过五十年，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假如照预测的话。你弄什么嘛？到时候你说夏威夷会不会宣要跟美国独立？夏威夷也有一半是日本人呐、啊，夏威夷的人跟美国本土根本合不来的，对不对？你听过夏威夷说我要读吗？他读什么？他靠都来不及。中国你知道这种问题，所以现在我觉得上层的思想很好，就拖时间就对我们有利。中国现在蒸蒸日上， 这也是 自己的问题弄好，自己老出洋相，老在外面很多负面新闻，那个才是对统一事业的最大的破坏。 这也是我跟的士司机我们两个人辩论最后达成的结果，跟俩领导人似的说，哎呀，咱还是保持现状，只有什么保持现状，你们也不要闹独立，对吧？我们也不打你们，这你想说什么？ 我是想说的，你说刚才说我们经济发展了，难道就是我现在一个困惑，就是说经济发展了，一定就是？成为大国吗？它其实有很多其他的东西，你才可以成其为大国。 但是经济发展上去不一定会成为大国，但经济要是不发展，是绝对不可能成为大国。 对，按照咱们现在的这种什么 GDP 啊，这种发展的这种速度，其实很快了。 但是其他有很多东西会干涉。我给你举个例子吧。我最近香港的报纸连番连篇的在登关于内地禁书的问题。其中有一个报道非常有意思，就是。新闻出版署的副署长啊，就上门拜访这个其中一个禁书的作者，原因是人民日报的文艺部的主任，而这个禁书的作者人民日报你知道也是党报嘛，这个原因也是本来也是干部嘛，那个上门来跟他打招呼，等于是跟他道歉，就是说哎，我们私下跟你打招呼，结果他又把这个东西写成一篇文章。他们很多海外的人，包括台湾的人，觉得，哎，你看，你这个中国大陆还有很多问题吧，意识形态很多控制吧，你不知道我的感受是什么，开放好多了，你明白没有？能够说一个禁书，以前在我的记忆里，在我读书的时候，一个人如果被禁一个书，周围的人怎么看你，你自己压根都不敢说了。我自己曾经有一篇文章，那个时候被撕掉。我自己当时我开始不知道这个事情，因为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，一篇关于张欣欣的文章，就因为张欣欣不能讨论，把我这篇文章撕掉，整个杂志的第一万本前面第一篇全撕掉。我当时到学校哈，我还不知道这个事情，可是我一敏感的发现，所有人看我的眼光都不一样。我那时候研究生啊，你说江生，你就可以理解反右啊，文革的时候那些人精神怎么垮的。一个人你要看到周围的人这种压力，你看现在的这些文，你看张一和被点名禁书哈、他就在海外写信抗议，到新闻出版署出来澄清说我们没这个，其实我估计大概有，但是你知道他这么海外一抗议以后，他的书在海外销量爬上去。 我跟你讲， 我觉得是进步。 你说的这个让我想起什么呢？最近文道乐特爱给这报纸写专栏嘛，写了一个。其实有一电影，好多人跟我说过，叫《波拉特》，哈萨克斯坦，拍的 就是一个人角色，哈萨克斯坦的一主持人跑美国去了，冒出很多笑话，触犯了几乎所有的禁忌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电影惹起几十宗诉讼案，你比如他们讲啊，我记不清了，好像你比如在这弄点什么，找一美国警察，可能是拿一奶酪说，哎，那个这是我太太做的，你请你来品尝。那警察很好，就吃了嘛。然后他就告诉警察，这是我太太的奶做的，就诸如此类的这么搞。然后呢，哈萨克斯坦开头大怒啊，你这个侮辱我这个民族，就好像说是一个，比如说就像王老五进城，你不是说我们哈萨克斯坦人土吗？什么的。可是到最后，哈萨克斯坦政府做了一个公开声明，说啊，我们还是应该表现出一些幽默感，就是对这种艺，就是这种创造性劳动啊，这个自由应该予以承认。而且呢，哎，我们要是告他呢，没准儿还使得他这个电影啊更加好卖，对吧？会起到一个反的效果。与其这样啊，我们不妨邀请波拉特到我们哈萨克斯坦来玩玩，你来认识认识。甚至有人说，哈萨克斯坦政府可能啊会开禁，让这部电影在哈萨克斯坦公映。 而且对于美国人，像美国人是很盲目自大的，哈萨克斯坦第一次被他们知道有这么一个国家，通过这个电影。 所以文道在最后这个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，说那意思就是说，真正的大国应该有一些幽默感，而真正的幽默感应该来源于宽容，真正的和谐社会就意味着应该容许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。说到这儿就不能再说了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徐老师， 你讲电影，我最近看了部好电影，真的好电影。你看过《巴贝塔》吧？ 对， 比《巴贝塔》还好。 是吗？ 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，中文翻译叫《窃听者》，英文你知道吗？ 我知道，我没看过。 Other People's Life， 东欧的那个。 哎，我只举一个小例子哈。他一开始的时候，电影一开始的时候，一个东德的秘密警察学校，那个教师在教学生，给用一段录音。他呢问的问题就是说，他指控啊，说你协助了一个人逃到西方，那个人说我没有，那么你这天晚上在做什么？他说我这天晚上呢，我就上街碰到了另外一个朋友，我就去他家里听音乐，一直听到天亮，听什么什么音乐，讲得清清楚楚。然后这个审讯持续三十几个小时，审讯的人换人呐、啊，这个人不换，所以他到后来又流眼泪又不行，整个状态很差了。然后但是每次绕了圈子回过来，几月几号晚上你在做什么，他又把这番话要重复一遍，啪，他把录音停下来，问下面的学生说，你们觉得他在说谎还是说真的？那学生说他大概是真的，因为你看他眼泪鼻涕啊什么什么。不，他说他在说谎。为什么？他说他在重复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一字不漏。如果是真的话，他会重复简单事实，但是他不会一字不漏。如果他一字不漏的在讲同一个事情的话， 那就是背的， 那是背的。这只是电影开篇的片名之前的一个小细节。我一下子想到了今天的电影、电视，包括我们的电视节目。你知道，我们有很多人，我们常常在坚持一个看法、一个观点，或者一件事情，我们常常不能避免的重复。但是如果你在电视节目或者什么地方，你看到一个人讲一个事儿，他一字不漏的在背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假的。 这是说谁呢？这不是说我这行业吗？啊， 是说你 我这 行 整天都 只要看你很准的，就是在电视上你去看，你不会一字不漏，就是一字不漏的。那除非他是看报新闻，否则的话，我不能说一定是假的，但是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也可以得到验证。 就说明他已经不经过大脑了，直接那套话就说出来了，千万遍的重复。 但是这部电影的精彩，这个只是刚刚开始，建议你们去看，非常之好。 叫什么名字？ 窃听者。 窃听者。 我相信不会公映，但是你通过什么渠道去找版本？ 对 ，Other People's Life， 最后给我们的是一个价值观。什么叫好？我就一直在感慨，我们经过了文革，为什么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？我就一直感慨。 哎呀，这个现实题材啊，还是有很多限制的。 他一点都没有触犯什么东西，他就是在艺术深度上往下掘，你到时候就会。 其实有时候想到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国家大国啊，什么崛起啊，经济发达呀、啊。我觉得我前段看了一个报道，就说有一个中国记者采访一个法国的政治家，就问他说，现在都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他觉得，我说不是，说为什么？说因为你们没有可以输出的价值观。 哎， 我当时看完这个特别震动 价值观 啊！就是你们经济可能很发达，但是我们有很多其他的 问题。我跟你说，最近有一个关于这个的讨论，那个吴敬琏，我觉得他说出了我想说的话。吴敬琏他就说什么呢？他其实成不成大国呀，别着急去想这些事儿，主要还是让人民生活幸福和民族富强。我就觉得大国崛起我也看了，我觉得当个历史知识学学。可是由此就拿这个来说事儿，讲老实话，我个人没兴趣。因为什么？第一，我生性不喜欢听讲这些大话的。第二，那片子里所说的大国，曾经是大国的和现在去大国的，咱多少也去过几个，跟我个人在我周围看到的情况不是不像。哎，你怎么就大国？你差得远了。我就是说，不是说你有什么高楼大厦啊，建什么天安门，你那就是大国了吗？你这种服务人的素质等等，而且 软件的东西， 我要是那个记者的话，我就会这样回答那个法国总统：如果这个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能够活得幸福健康，他的价值观就一定出去了。 嗯， 根本不用操心。我们在文革的时候，中国的价值观出去了最厉害的，可是那个代价是这个四分之一的人在怎么样的生活，那完全不值得追求。这个13亿的灵魂空间、灵魂市场这么填满，怎么使这个灵魂市场不爆炸，才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。 四维八德嘛，四维八德， 八。 问题是后来我们有很多年就是礼崩乐坏，什么那些过去的那种传统美德都没有，全部丧失了。 现在这个真是道德观。